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收录在刘若英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我等你》里面的一支翻唱歌曲，日文原歌名叫做《向着未来》，原版歌词讲述的是人的成长和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遭遇的一些坎坷。这首歌原版更多的是在鼓励人们树立信念，努力向前，而奶茶的这个版本更多的是在追忆过去，歌里面你可以听到忏悔、遗憾和惋惜和后悔。不过在事隔这么多年，这首歌也沉淀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网友说这首歌很诡异，说这首歌几乎参与了大多数朋友，特别是80、90后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情窦初开的初恋和遗憾渐远的失恋。这里说的诡异是因为这首歌已经经典到了可以参与到每一个人的情感世界里面去，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最为诡异的是它的 MV， 还有就是以及跟这首歌相关的一个经典的冷笑话。这个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有个小蚂蚁迷路找不到家了，可着急了，恰巧呢就遇到了他的朋友经过那里，然后大声的他就说，哥们儿，你都是如何回家的呢？他的那个朋友反问说，带着笑或者是很沉默。好吧，我承认这个笑话有点冷。我为什么会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听这首后来，原因是奶茶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那部电影后来的我已经上线了，男女主人公从相知相恋那种美好到相恋然后相惜的一段追忆，时间跨度是整整10年。然后在那段视频当中，刘若英自己说，美好的爱情大都相似，而不幸的爱情却成了故事。我就在想，如果时间可以回到10年前2007年，你是否会学会如何去爱呢？那段视频里井柏然有这样的一段告白，说如果当初你还没有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这让我想起了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有一首歌。这首歌的情绪和那样的对白，我觉得状态和人在经过一些事情之后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轻轻柔柔飘到心中，它最美却最难守候，有一种愁叫做寂寞，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形容。他冰冰冷冷躲在心中，藏住了泪，却掩不住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音乐关键词是爱情，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藏在你的天空，握住它的温柔，我的泪水是听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我 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你的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这是方季韦在199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爱情的故事》。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适合独自一人想心事的时间来听的音乐作品，只是有那么一些伤感，不能听太多。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的时候，可能都有过为爱爱改变自己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努力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间你已经不是你了，你已经迷失了。当那个时候如果对方还回你一句说我也不再是当年的我了，那就注定你们要分手了。而且你在听到对方这么说话的时候，你肯定还想上前揍他。而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提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爱是什么样子的？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无条件的接受和包容对方的一切，然后无条件的为他付出一切，好的坏的，不管是自己喜欢的或者说自己讨厌的，在对方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你都无条件的照单全收。我想真爱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好，这个时间给你继续来听他的歌曲，张信哲，宽容。

让往事明月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爱情。在听到这样的主题之后，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心得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所演唱的《两个人》。 我不会说谎，不是哑巴，不善于表达，看起来你脾气很大，懂不懂，就别过吧。关心说你又讨厌了谁们，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习惯另一个人，就算让我等也别说得太认真，两个人一天很累都还没睡，现在也没有成一对，而一个写歌一个这首歌，我想要你学会。你脾气很大，懂不懂？就别过吧。 2013年所发行的专辑《模特》当中的《两个人》，这首歌里有这样的四句歌词，就是这样两个人，就是那两个眼里没有别人的人，这样两个人，就是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 我想这样的歌词所描述的就是刚刚这种爱情的样子吧。可是时间久了呢，到底这两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呢？有的人会说太熟悉了反倒没了感觉，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我的前半生当中的一句话，我觉得可以警示世人，说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是会甩掉原地踏步的那个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更多的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所以王平在分享完这句话之后想要提醒各位，两个人相爱了，生活要在一起，面对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琐碎的事情之外，还要共同进步，共同学习，千万不要掉队哦。好，来听彭佳慧所演唱的《喜欢两个人》。 人，就我们两个人。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爱情，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张惠妹《卡门》。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 在人类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好像谁也没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来。每个人在经历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感受，自然这答案也都是五花八门的。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阿妹用音乐的形式来诠释她心目当中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她用这首《卡门》表达自己，不太沉重，也不会感觉太过刻意，相当轻松。 这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曾经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具体的电影名称已经忘了，但是那部影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对爱情的表达，说爱情你在经历的时候谁认真了谁就输了。可是我就在想，爱情如果我们不认真，那还是爱情吗？我今天在准备这档主题为爱情的节目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种说法，说爱情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加0.5等于一，即是两个人各消去自己一半的个性和缺点，然后凑合在一起才算是完整的。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自己的生命旅途当中，能够遇到那个让你心甘情愿为他消去个性和缺点的人。来听萧敬腾所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像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新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只有互相伤害的交集。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流行的余地？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